天遇了他问呀，愁芳心儿里呀，忍那不吃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今拜手下，怎的老夫乃至疆场之功，如今他打官告去先为压朝堂，此事我知有不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也，为此事忠于领导心思纷

气刚，驸马到此必有所为。 我命家将韩琦出外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 相马可曾带一道？ 带到了。 我不带上来一同审问。 为是 有 带相马。 带相马呀！ 只要找对时，你生死不离。我了你在远林，依然嫌弃。高举月金他不辞，前来寻得你为什么不相认，反把他弃，我劝着你人心裂。 我有本章子，我能 一字头。日今让我扔进你的灯，行大官司你好上朝，难容人想我恼，不把我当朝 Thank you. 天堂一顺就老包。 传帐相爷，叩见国堂， 下跪何人？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，请相爷。